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们来讲一种特殊的树，叫做堆。堆这种数据结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那最经典的就莫过于堆排序了。堆排序是一种原地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乘 log n 的排序算法。前面的时候我们讲过快速排序，那平均情况下它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 log n。尽管这两种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n 乘 log n。甚至堆排序比快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还要稳定，但是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快速排序的性能是比堆排序要好的。那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可能你还没有办法来回答，甚至对于问题本身你也是有一些疑惑的。那没关系，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今天的内容。那等你学完了之后，或许就能给出答案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提过，堆是一种特殊的树，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树才是堆。我给了两点要求，那只要满足这两点要求，它就是一个堆。第一，堆是一个完全二叉树。第二，堆中的每一个节点的值都必须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其子数中的每一个节点的值。我来分别解释一下这两点。那第一点，堆必须是一个完全二叉树。那还记得我们在之前讲过的完全二叉树的定义吗？完全二叉树要求除了最后一层，其他层的节点个数都是满的，最后一层的节点是靠左排列的。第二点，堆中的每个节点的值必须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其子数中的每一个节点的值。那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堆中的每个节点的值都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其左右子节点的值。那这两种表述是等价的。对于每一个节点的值都大于等于子数中每一个节点的值的堆，我们叫做大顶堆。对于每一个节点的值都小于等于子数中每个节点值的堆，我们叫做小顶堆。定义解释清楚了，你再来看一看我在文章当中所画的这几个二叉树是不是堆。其实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大顶堆，那第三个是小顶堆，第四个根本不是堆。除此之外，从图中你还可以看出来，对于同一组数据，我们是可以构建不同形态的堆的。那么如何来实现一个堆呢？想要实现一个堆，我们要先知道堆都支持哪些操作，以及如何存储一个堆。那我在之前的时候讲过，完全二叉树比较适合用数组来进行存储。用数组来存储完全二叉树是非常节省存储空间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存储左右子节点的指针，那只需要单纯的通过数组的下标就可以找到一个节点的左右子节点和它的副节点。我画了一个用数组存储堆的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数组中下标为 i 的节点的左子节点就是下标为 i 乘2的节点，右子节点就是下标为 i 乘以2加1的节点，副节点就是下标为2分之 i 的节点。那知道了如何存储一个堆，我们再来看一看堆上的操作还有哪些呢？我列出了一些非常核心的操作，那分别是往堆中插入一个元素和删除堆顶元素。如果说没有特殊的说明，那我下面都是拿大顶堆来讲解的。首先我们来看往堆中插入一个元素。往堆中插入一个元素后，我们需要继续满足堆的两个特性。如果说把新插入的元素放到堆的最后，你可以看一看我所画的这个图是不是符合堆的特性了。于是我们就需要来进行调整，让它能够满足堆的特性。那这个过程我们来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堆化。堆化实际上有两种，从上往下和从下往上。我们先来讲一讲从下往上的方法。那堆化非常的简单，就是顺着节点所在的路径向上或者向下来对比交换。我这里画了一张堆化的过程分解图，那并且将上面所讲到的往堆中插入数据的过程编译成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结合着来一块看一看。我们可以让新插入的节点和它的副节点对比大小，如果说不满足子节点小于等于副节点的大小关系，我们就互换两个节点，一直重复的这个过程，直到父子节点满足刚刚所说的那种大小关系。我们再来看删除堆顶元素。从堆的定义第二条当中，任何节点的值都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子数节点的值，我们就可以发现堆顶元素所存储的就是堆中数据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假设我们构建的是大顶堆，那么堆顶元素就是最大的元素。当我们删除堆顶元素之后，就需要把第二大的元素放到堆顶，那第二大元素肯定会出现在左右子节点当中，然后我们再迭代的删除第二大节点，以此类推，直到叶子节点被删除。 我在文稿这里也画了一张分解图，不过这种方法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最后堆画出来的堆并不满足于完全二叉树的特性。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稍稍改变一下思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我所画的下面这幅图以及所对应的代码。我们把最后一个节点放到堆顶，然后同样的利用父子节点对比的方法，对于不满足父子节点大小关系的，那就互换两个节点，并且重复着这个过程，直到父子节点之间满足大小关系为止。这就是从上往下的堆画方法。因为我们移除的是数组中的最后一个元素，而在堆画的过程当中都是交换操作，那不会出现数组中的空洞，所以说这种方法堆画之后的结果肯定会满足完全二叉树的特性。那我们知道一个包含 n 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树，树的高度是不会超过以2为底 n 的对数的，对话的过程是顺着节点所在路径比较交换的，所以对话的时间复杂度跟树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也就是大O括号 log n。 插入数据和删除堆顶元素的主要逻辑就是对话，所以说往堆中插入一个元素和删除堆顶元素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 log n。前面呢我们讲过好几种排序算法了，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有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平方的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那还有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 log n 的归并排序、快速排序，还有线性排序算法。在这里我们借助于堆这种数据结构实现的排序算法，那就叫做堆排序。这种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非常的稳定，是大O括号 n 乘 log n。而且它还是原地排序算法，那如此的优秀它是怎么来做到的呢？堆排序的过程可以大致的分解成两个大的步骤，建堆和排序。我们先来看建堆，那我们首先将数组原地的建成一个堆，那所谓原地的意思就是不借助于另一个数组，就在原数组上进行操作。那建堆的过程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借助于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堆中插入一个元素的思路。那尽管说数组当中包含 n 个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起始堆中只包含一个数据，就是下标为1的数据，然后我们调用前面所讲的插入操作，将下标从2到 n 的数据依次的插入到堆中，那这样我们就将包含 n 个数据的数组组织成了堆。第二种的实现思路呢跟第一种截然相反，那也就是我在这里要详细介绍的。第一种建堆思路是处理过程从前往后处理数组数据，并且每一个数据插入堆中的时候都是从下往上堆化。那我第二种实现思路是从后往前来处理数据，并且每一个数据都是从上往下进行堆化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并且画了一个第二种实现思路的建堆分解步骤图，并将它翻译成了代码，那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因为叶子节点往下堆化只能自己跟自己来进行比较，所以我们直接从第一个非叶子节点开始依次堆化那就行了。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在这段代码当中我们对下标从二分之 n 开始到1的数据进行对话，下标是二分之 n 加1到 n 的节点是叶子节点，我们不需要对话。实际上对于完全二叉树来说，下标从二分之 n 加1到 n 的节点都是叶子节点。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建堆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每一个节点对话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 log n， 那二分之 n 加1个节点对话的总时间复杂度是不是就是大O括号 n 乘 log n 呢？这个答案虽然也没错，但是这个值是不够精确的。那实际上堆排序的建堆过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我来带你推导一下，因为叶子节点不需要对话，所以说需要对话的节点从倒数第二层开始，每一个节点对话的过程中需要比较和交换的节点个数，那跟这个节点的高度 k 成正比。我把每一层的节点个数和对应的高度画了出来，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只需要将每一个节点的高度求和，那所得到的就是建堆的时间复杂度。这个公式的求解稍稍有一点技巧，不过我们高中的时候应该都学过。我们可以把公式左右都乘2，那这样就得到了另外一个公式 S2。我们将 S2 错位对齐，并且用 S2 减去 S1， 那就可以得到 S。 S 的中间部分是一个等比数列，所以最后可以用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来进行计算，这样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因为 H 等于以2为底 n 的对数，那代入公式 S 就能得到 S 等于大O括号 n， 所以说建堆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排序的过程。 建堆结束之后，数组中的数据已经是按照大顶堆的特性来组织的了。那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就是堆顶，也就是最大的元素。我们把它跟最后一个元素来进行交换，那最大元素就放到了下标为 n 的位置。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类似我们上面所讲到的删除堆顶元素的操作。当堆顶元素移除之后，我们把下标为 n 的元素放到堆顶，然后再通过堆化的方式将剩下的 n 减1个元素重新构建成堆。堆化完成之后，我们再取堆顶的元素放到下边是 n 减1的位置，那一直重复着这个过程，直到最后堆中只剩下下标为1的元素，那排序工作就算完成了。堆排序的过程我也画成了详细的分解图，并且翻译成了代码，那你可以结合着来看一看，理解起来也会更加的容易。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堆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的稳定性。整个堆排序的过程都只需要极个别临时存储空间，所以说堆排序是原地排序算法。堆排序包括建堆和排序两个操作，建堆的过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排序过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乘 log n， 所以说堆排序整体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 log n。 堆排序不是一个稳定的排序算法，因为在排序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将堆中的最后一个节点跟堆顶节点互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所以就有可能改变值相同数据的原始相对的顺序。好，那今天的内容到此就讲完了。我在这里稍稍的解释一下，在前面的讲解以及代码当中，我都是假设堆中的数据是从数组下标为1的位置开始存储的。那如果说从0开始存储，那实际上处理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唯一出现变化的可能就是代码实现的时候计算子节点和父节点的下标的公式改变了。如果节点的下标是 i， 那左子节点的下标就是2乘 i 加 1， 右子节点的下标就是2乘 i 加 2， 父节点的下标就是2分之 i 减 1。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的问题，在实际的开发当中，为什么快速排序比堆排序的性能要好呢？那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点，堆排序数据访问的方式没有快速排序算法友好。对于快速排序来说，数据是顺序访问的，而对于堆排序来说，数据是跳着访问的。比如说在堆排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操作就是数据的堆化。那比如说下面的这个例子，对堆顶节点进行堆化，那会一次访问数组下标是1248的元素，而不会像快速排序那样局部顺序访问，那所以说这样对 CPU 的缓存是不友好的。那第二点呢，对于同样的数据，在排序的过程当中，堆排序算法的数据交换次数要多于快速排序。我们在讲快速排序的时候提过两个概念，有序度和逆序度。对于基于比较的排序算法来说，那整个排序的过程只有这两个基本的操作，比较和交换，或者说是移动来组成的。快速排序数据交换的次数不会比逆序度多，但是堆排序的第一步是建堆，那建堆的过程就会打乱数据原有的相对先后顺序，导致原数据的有序度降低。那比如说对于一组已经有序的数据来说，那经过建堆之后数据就会变得无序了。对于第二点呢，你可以自己来做个试验看一下。我们用一个记录交换次数的变量，在代码当中每次交换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变量进行加一，排序完成之后这个变量的值就是总的数据交换次数，那这样就可以很直观的理解我刚刚所说到的堆排序比快速排序交换次数是多的。那好，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讲了堆这种数据结构，那堆是一种完全二叉树，它最大的特性是每一个节点的值都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其子数节点的值，因此堆被分成了两类，大顶堆和小顶堆。堆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操作是插入一个数据和删除堆顶元素，这两个操作都要用到堆化。插入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把新插入的数据放到数组的最后，然后从下往上堆化。那删除堆顶元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数组当中最后一个元素放到堆顶，然后从上往下堆化。那这两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log n。 除此之外，我们还讲了堆的一个经典应用，堆排序。堆排序包含了两个过程，建堆和排序。我们将下标从二分之 n 到1的节点依次进行从上往下的堆化操作，然后就可以将数组当中的数据组织成堆这种数据结构。 那接下来我们迭代的将堆顶的元素放到了堆的末尾，并且将堆的大小减一，然后再堆化，重复着这个过程，直到堆中只剩下一个元素，那整个数组中的数据就都是有序排列了。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在讲堆排序建堆的时候，我们说过，对于完全二叉树来说，下标从二分之 n 加一到 n 都是叶子节点，那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第二，我们今天讲了堆的一种经典应用——堆排序。那关于堆，你还能想到其他的应用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反馈。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